选了这个环。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影影。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大家有没有想念 Broccoli 的声音？ 没有。 从现在开始 ，Speak English with me, alright? I'm from LA. I come back from New York City. Okay. And I went to Las Vegas. Okay. Alright. What about the feeling? Feeling 啊？ 我还是适合亚洲。 为什么这么说呢 ？OK， 去美国的这两个礼拜真的有太多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Okay. 我会陆续的在我的 IG 上面上传一些我的感想和我觉得在美国、 mm-hmm. 西方和我们这边东方的一些差异， mm-hmm. 还有我去玩的一些 reels，、 mm-hmm. 那就是分享其中一点关于说英文好了。 说英文怎么了？ 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几个很尴尬的事情吗？ 比如说哪一个 ？OK， 我在上两个礼拜的时候呢，就先去了 LA，、 okay. 然后我的朋友就带我去到 Las Vegas，、 okay. 就拉斯维加斯那边也有一班朋友。 Okay.Okay. 可是他那班朋友是属于那种在美国长大的华裔、 uh-huh. 所以他们讲、oh. 讲英文是那种很美式英文的 很那个强 来我就跟他聊聊 很快的那个速度 很快来 How's it going man 能不能老子这样子我还可以大概 catch 到一点点然后直到有一盘呢我就是我跟我朋友 A 玩了一整天回到那个朋友 B 的家、 okay. 然后朋友 B 的家就是讲英文的他就对着我们两个就说、 okay. Hey June So how you guys went to that 那我你愣了吗 你听到什么我刚刚讲 How you get today? Today? 什么 today? 你 get 得到吗？ 什么 today 的？ 还有个那边 today。 How your what today? 你们今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Oh. 他就对着我说，他就说 How have you been today? 你怎么回答？ 那我就讲 Yeah 他应该问我去哪里，结果我讲说呀， yeah! 然后整个空气凝结了三秒，然后我们三个人大眼瞪小眼， uh-huh. 结果我的朋友 A 就说，哦、oh, ，so we went to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就赶快救场。当下我真的很想要扇死我第一巴掌。呀、yeah, ，这些人才在问我问题，懂吗？就超级尴尬的。美国有太多的糗事，我都会在陆续的这几天，包括下个礼拜来跟大家分享。 哇！ 如果你可能有要去美国玩的话，欢迎大家来问我，因为我已经有太多的经验，关于去做 visa 啦，去哪里玩啦，这样的自由行走的那些 schedule 都可以来问我。 哇！去了两个礼拜，可以升级为导游了、哦。 I am 哦。OK， 那等一下回来就分享新的冷知识，有跟 LA 有关系的吧？ 没有。 OK， 好了，说出个选 B 完全。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听过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梦见你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 Shine 猜猜猜 哇你真的是一个人主持大概两个礼拜已经习惯了忘记介绍我了 三个哎我哎 啊刚那个音乐一播完全没有提到你有那个拍档叫 Broccoli 李伟俊 我真的是忘记了我两个礼拜已经 solo 了、uh-huh. 所以肯定忘记你了 我跟你讲 我只记得小童 我跟你讲你只记得小童但是听众只记得我、 嗯、没有没有、啊， 我陆续收到太多的消息，讲说 Broccoli 真的很想念你的声音， 真的没 OK， 他们没有讲什么，我讲说为什么想念我，是不是因为小童跟音很难听 ？Excuse me， 那我讲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就让他们两个长大一下，我很快会回来掌控整个全球这样子。 OK， 哇，全球嘞 对、啊、 ，OK， 你回来有来到你掌控。 那我知道大家很想念我的声音，所以我还是会继续来跟你分享我在美国的大小事， 嗯、 还有我们的单元够炫猜猜猜。 OK， 猜的这个冷知识也是我昨天回来才发现的一个新闻来的，就近期科学家呢在某个地方发现了一只还活着的一个动物哦为什么用还活着呢因为它从我们中国明朝年间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出现了到现在还是活着的一个动物 哇它比恐龙还要厉害咯就是说 不好意思恐龙是在明朝更值钱的 你很都差不多一样 这两个礼拜你好像没有长进哦 有啊 明朝跟恐龙世界是超级远的一件事情一个是可能一千多年一个是公元前几十千万年前呢 因为你回来了嘛我要变笨一下嘛给你聪明一下啊 你确定不是一直 来的给你聪明一下博士 好那如果你真的有想要长进一点的话呢来给大家猜一下了哈、 okay. 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呢 A 格陵兰鲨鱼 B 南极抹香鲸 C 大西洋闪电水母、 wow. 还是D 什么莹莹吗？你想说 比嫩炒粿条？ 哇！ 没有，D 是乱讲的。A、B、C 选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 B 吧，南极抹香鲸嘛，因为它的 size 类似好像恐龙，因为我知道恐龙的寿命蛮长一下的，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体积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那个鲸鱼是很大只很大只的嘛， uh-huh. 所以我觉得它跟恐龙的寿命都差不多，它可以活到现在。我觉得是 B。 OK， 以体型来猜测嘛，其他的朋友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答案呢？等一下回来再听听你的答案吧。零一六九 0998888898，告诉我们。 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来自 Highlight 的 Can Be Better。那 Highlight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9月27号傍晚的4:30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Arena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在7月8号中午的12点呢，透过 www.etix.my 或者是 www.fantopia.io 哟。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猜猜猜，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我回来了，继续跟你分享这些很有趣的冷知识啊！这是近期科学家发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科学家呢，他们寻获了一只从中国明朝啊活到现在2025年的一只动物哦。这个那么长寿的动物到底是哪一个呢 ？A. 格陵兰鲨鱼 ，B. 南极洲的抹香鲸 ，C 大西洋的闪电水母。 Andy， 你觉得是哪里一只海洋动物呢？ 下午好，我的答案是 B， 香鲸吧，因为香鲸嘛，英文就是 whale 嘛，刚好哎，那只 whale 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只的动物了，是海洋动物啦，所以我觉得最大只的动物、哦、肯定就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了，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B。 哇、wow, 他跟我的逻辑推理是一样的，因为他大只，所以他觉得香鲸这个鲸鱼呢应该活最久的，寿命是最长的、 而且真的是哇哦哇哦，像这样说哇哦，可是、 yeah.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值得质疑的， 什么？ 因为当你身为一个生物，你的体型大只的时候、嗯、也代表着你需要更多的能量消耗、 okay. 更多的一些消化的行动，或者是更多的细胞、 嗯、 那如果讲长命长寿这件事情，你代表你每天都要摄取大量的东西来维持你的生命的运作、 嗯、 他可以活那么久，真的每天都可以吃到饱饱，或者是都可以让他自己、 哦 活到现在吗、 嗯、 会不会反而另外一个思路，越小只的动物他需要的这些能量越少，他要的东西不多，他就可以活更久。 比如说像是水母，对不对？水母的话好像没有什么食物吃的，他就是可以自然生长自然生存在这个海里。 对啊，或者是可能一些浮游生物啊、嗯、就基本的一些营养物质就好了，不需要食肉，不需要食一些蔬菜啊、纤维还是什么的。 喂，你这样的逻辑好像是水母又有可能哦。如果体积的话，又好像是香精，有可能嘞。还是你有别的答案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吧，0169988889。记得先到 Gotion 到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Yes, welcome DJ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 Number Satu。 手机 Gotion Beyond Trend。 哈，幺妹，不要啦，很丢脸呐、啊。这是不是你的口头禅呢？每次都因为害怕导致你不敢做自己，所以你总是犹豫不决，顾虑太多。大胆点，永远为自己而活，无需被定义，你可以是任何样子。就像那句话，不一定非得是玫瑰，可以是向日葵，可以是千千万万。如炫和我 YYY 音音都希望你可以大大方方和勇敢的做自己哟。 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80s 的 Lemon Drop。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 ，Broccoli 回来了，又在跟音音一起搭档来给大家猜猜这些冷知识啦。今天来猜的呢是生物界的一个奇观啊， 嗯、 科学家寻获了一只非常长寿的动物，它到现在也还活着的， okay. 而且科学家发现呢，它是从中国的明朝。就已经诞生了、 okay. 到现在都还在持续的，到底是哪只动物那么厉害呢？ A 格陵兰鲨鱼， B 南极抹香鲸， C 大西洋的闪电水母，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们来听看 Johnson 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C 吧，因为我是用排除法来看、啊、好像鲨鱼和香鲸、啊、他们是体型比较大的一个生物，然后所以可能就是因为体型比较大，所以寿命是没有那么长。但是水母的话是属于比较液体型的一个生物，所以我觉得它的寿命应该是最长寿的啦。 哎，有别的答案了，他竟然猜 C 也水母。 确实像刚刚你说的，水母它比起其他两只动物，鲨鱼跟抹香鲸，它的可能身体的构造是比较简单的， 嗯哼， 所需的东西也不需要那么多， 是就那一点点。 对啊，就也比较顽强，因为我觉得合理的点是因为从、嗯、可能从古至今 整个地球的气候、温度、海洋、海水都有在发生变化、 嗯、 right? 再加上现在人类又出现了，可能污染了很多大自然、 哦、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到很多生物的生存的。 是， 那当你的体型构造是越简单，就假哈密那个什么假达假达三朵啦，我们这样你知道吗？ 福建话来的、 就是吃肮脏长大，就有什么吃什么，就我要求也不多，所以当今天气候啊什么环境外部环境变化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可以适应。所以我们在猜哪一只动物是最长寿，应该要以它的适应的能力来做参考，会不会比较适合呢？ 而且我觉得水母，我突然想起水母嘛，这个母就代表女孩子的意思嘛，女孩子跟男孩子，OK， 我的逻辑一点点，你听我说。 可是它英文叫 jellyfish 啊。都没有母这个字啊。 如果如以华语来说水母的话，你就是女生嘛，女生跟男生比的话寿命是比较长一点点的、啊、 没有这 有这种说法吗？ 有这种说法的，他们都说女生会长一点点，因为我们的荷尔蒙有在改变嘛、uh-huh. 然后就是有输出，然后就是在换血这样的概念， 代表说你会比我长寿吗？ 对，可能呢。 好，我下班开车撞你、 excuse me 我物理控制你的寿命 excuse me 开玩笑，到底是 ABC 哪个答案呢？回来给你揭晓咯。 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 欢迎您听过的歌曲来自有长进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歌选 Be Your Own Trend， 我回来啦。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冷知识给你正确的答案。 第一场脑洞大开，歌选猜猜猜， 歌选猜猜猜。 Broccoli 今天回来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蛮震撼的一个冷知识啊。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动物呢，它竟然从明朝啊，中国的明朝就已经存在了，到现在都还在活着的，到底是哪个动物那么的长寿呢？ A 格林兰鲨鱼， B 南极抹香鲸， C 大西洋闪电水母。 哎，今天大部分的听众呢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呢就是选择了 B 南极抹香鲸啊，因为如果以体积来算的话，体积比较大的话就类似好像恐龙，寿命会长一点点的。那有些听众呢就是选择 C 大西洋闪电水母啊，就是因为水母的构造比较简单一点点嘛、uh-huh. 所以吃东西的话它可能吃一点点就饱了的，类似吃那种细菌啊它就可以生存了的， 浮游生物之类的、啊、目前选择水母的人真的占居多啊、 uh-huh. 但是到底是哪一个答案呢？现在来为您揭晓。 我觉得是 B， 这个从明朝年间活到现在的动物就是 B。 恭喜文文莹莹，我今天回来就答错了，是 A 格林兰鲨鱼、啊， 没人猜这个 A 嘞， 真的今天爆冷门哦！这个格林兰鲨鱼是真的厉害了， okay. 它是真的存在跟生活在格林兰岛和冰岛周围的北大西洋海域的一种鲨鱼的类型来的。 OK， okay， 那这个格林兰鲨鱼呢？你猜猜它每年的生长速度，就是还会慢慢长大吗？ 它还会长大的、 就是我们人也会慢慢变高这样的嘛？ Oh, okay, okay. 它每年大概可以长高长多几厘米，几 cm？ 几厘米啊 ，cm 啊，哇！一把尺是15 cm， 那应该很大很大很大，1000 cm， 错， 100， 错， 500， 错， 一。 它每年的生长速度只有1 cm， 哈， 慢慢慢慢慢慢的长大这样子的。 Okay. 因为这个格林兰睡鲨呢，它常年那边是北部了嘛， okay. 都生活在冰冷的海域里面，所以当地的生物数量呢其实是非常稀少的。再加上这个格林兰鲨，它的生长速度跟它那个繁衍速度呢都不会被外界影响，因为它主打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什么都吃，就算在那边的任何一个腐坏的肉。他都吃，而且因为他在北部嘛，那边北大西洋的那个温度比较低、 嗯、 所以他在小的时候呢那些天敌也比较小比较少、 哦 okay、 他长大过后呢他也再加上他也不挑，所以什么都吃、 嗯、 那科学家就真的挑了几只在北大西洋海域的这个格林兰睡鲨，透过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现其中一只呢是真的啊，从明朝年间1637年到现在还存在的一个动物一个物种。 他现在长几大？1cm这样大的话， 没有到很大只，可是就是跟大白鲨的那个体型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哦。 但是根据记载，目前没有这个格林兰睡鲨攻击人的事件啊、因为他那边真的是比较少人涉足。 OK， 至少我们知道原来他那么如此的长寿的呀。 哎，如果你想要知道格林兰鲨鱼是长什么样子的话，你就去查一查吧。手就够炫， 比较炫。